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 我系刘世良。 花生当饭食 ，CY 听曲直。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好，翻到嚟第二节，再俾多啲时间你。喂，系咪嗰件事？你而家酝酿到一个咩地步？就系话有啲咩新嘅调查会进行紧咧？ 依家唔系我哋啱啱就完成咗个揾港大帮我哋完成咗个民调，系啦，就我哋做咗个即系正式嘅港大民意研究，去帮我哋研究雷动升雷动计划嘅影响力咁样样。咁 即系立法会嗰次， 立法会嗰次，立法会嗰次。咁因为我哋一定要有个咁嘅 retrospect 先知道，即系将来点做。 就打咗一千个电话， 就打咗一千个电话， 即系 reach 到一千个， 系 reach 咗一千个人，系啦，咁就去。 结果。 去讲咯，咁啲结果其实几得意嘅，我哋 原本 都会 唔得意你死啊， 唔得意即系我死，但系真系几得意。唔系，首先就系咧，我哋嗱好得意嘅， 即刻得个原来， 咦，系啦， 系， 首先就系三嚟， 首先就系嗱雷动计划咧就九月三号前咧都冇乜人理噶嘛，但系九月四号之后咧就 真系 铲咗一个月噶嘛， 唔系。即系准确啲讲咧，其实有份成日同个博倾偈嗰啲人咧，其实系你预演嗰几日咧已经系开始铲噶啦， 系 见抽 益友嗰啲嘛， 益友唔系益友啊，我都开始铲啊， 系唔系系嘅，即系我都知嘅，即系嗰个 即系个执行 嗰个叫做咩啊，我哋叫即系。讨论群组咧，其实个执行真系几有啲乱嘅，我都觉得系啊，都几乱。 接埋咁 就有啲区咧，新界东咧就唔知点解好似讨论得好开心嘅，讨论开心到咧，有啲人咧就系用好多方法联络翻我哋之后咧，就你可唔可以开翻个 chat group， 或者系你话俾我知 chat group 嗰啲人帮我哋 at 翻晒啲人落去啊，咁样佢哋想继续倾啊，咁样。 点解我嗰个瓜咗嘅？ 有啲咧就 我都新东 就话太乱啦，咁样 好多益友进咗场嘅，因为我 新东都有益友，我哋好似唔知咧，可能你吸啲益友啩。 你反省下自己啦，你 可能叫咗 Donna 即 系系啊系 我嚟， 跟住咧 你用假名啊嘛，你叫第二个， 我从不用假名。 系咁跟住系咯，咁九月四号之后就俾人哋话到我哋个影响力好大啦，即系之前又好似冇影响力啦，之后就好大影响力啦。 系咯，突然间一晚之间 系一晚之间突然间影响力好大。咁跟住之后我哋睇翻就数据就知啦，即系其实咧我哋问啲人究竟咧其实你会去选择用，即系你有冇去参考我哋雷动计划嘅资讯去做你嘅投票咧？咁样样。咁其实咧我哋有都俾佢拣嘅，即系譬如话你参考啲咩咧？譬如话你参考政党建议，参考雷动升立嘅建议，朋友嘅建议，或者系 电视 系啦民调，或系广大民调，或者系睇电视新闻，或者用自己方法咁样。咁其实咧，我哋咧雷动计划讲话用雷动计划做佢考虑因素之一嘅人咧，其实只系排第六嘅啫。即系嗱，咁我数下最多系边个啦？其实最多咧 睇电视，我觉得一定有。 睇下先， 睇 Now 啊 ，Cable 嗰啲。 系啦，最多嘅咧，其实系呢、這个哎呀冇写低添，但最多咧就系嗰个政党呼吁。 政党呼吁， 政党呼吁最强嘅。 但我想先问问你个调查个 base 系咩嚟啊？嗰啲系一定系选民啊，定还是系 入 西过嘅？ 我打电话问完佢，咪选民先至问落去嘅。 即系有 即系有冇投票先 ？OK， 先问落去。 继续吓。 系啦，咁其实政党系最多嘅。 我真系做街站都 系啊 ，work 嘅，其实真系。 系啊，政党呼吁多嘅。咁跟住而最后咧，我冇写低点。而去到讲紧话有参考雷动嘅咧，其实系有一成七咯，11%。 第六位。 系啦，第六位。 七。 系啦，一成一，sorry， 一成一。 嗯。 系啊，咁其实就唔算系好多咯，即系 话多唔多话少唔少啦，一成一都多嘅。咁反而就系嗰啲港大民调啊、报纸啊、政党呼吁都比我哋多嘅，朋友建议啊啲都比我哋多嘅。咁、另外就系其实讲到嗱，讲实数啦，即系其实去到最后， 唔系我想话，其实朋友建议可能都系来自雷动啦，跟住嗰啲咩政唔系嗰啲 政党政 报纸啊、杂志又可能系来自雷动噶嘛， 咁都可以 啱，你啱，你啱， 唔系佢哋点分析啫，唔系一定睇啲嘢噶， 系政党建议系梗系建议自己啦， 系咯，嗰啲就冇计啦， 系啊，咁但系朋友嗰啲可以系雷动，咁都可以雷动，咁朋友建议都可以来自政党建议噶， 系都得， 即呢、這个就真系难啲分析，我哋就去唔到呢度。 大数据嘛， 大数据一间讲一讲一间讲一间讲， 大到咁， 大到咁又会俾人嚟话有私隐问题 啊？点啊？做咩得意啊？ 跟住咧， 唔得意，我觉得 唔够得意， 升价去啦！呢个女人又嚟， 唔够得意，再俾得意。 其实咧，跟住我哋会有去分析咧，究竟策略选民系即系今年策略选民究竟有几多？我哋咧之前一路睇就系话香港个策略选民都系17%。就是上一届 你开头个 projection 啊嘛， 系啦，上一届呢、个 projection 系来自上一届港大民意调查咧，佢哋讲嘅12年嗰阵时候就问有 17%。 咩叫策略选民先？ 系啦，策略选民定义就系话佢哋会唔会考虑候选人嘅胜算去作为佢嘅投票因素？ 即系好夜先投票嗰啲啦，系 嘛？唔系嘅，即系佢唔系话心里边有一个我想投，无论点都投佢。即系好多珠海地嘅支持者可能就系、是、即系 策 就唔系策略选民咯，因为。佢即係咪都投佢啦？佢贏同輸都投佢嘅，咁嗰啲你就唔係策略選民。其他嗰啲會覺得佢可能輸，我投第二個啦。咁呢種就係策略選民。咁而喺去到16年嗰陣時，即係今年選舉咧，港大民調7月嗰陣時，同埋佢8月幾嗰陣時咧，都有做大型嘅5000個 sample 嘅民意調查。其實都講緊都係 20% 至到 30% 嘅，數到盡都係 30% 嘅啫。咁但我哋今次數翻出嚟咧，就其實喺建制派同非建制派個策略選民嘅人數都係多咗好多嘅，譬如話喺整體上啦，即係香港嘅選民裏面啦，有差唔多四成五嘅人咧，都係今年都變咗做策略選民，即係話咧216萬人投票咧，有差唔多90幾萬都係策略選民，即係佢哋都係選舉前都投票前都會諗下嗰人會唔會贏，咁呢個就即係足以令到 少啊 ，你完全唔明白機制玩乜喎，咁樣又。 咁你就係話會即係其實即係有計算過你先投票人啫嘛，策略選民。 係，但係所有嘅 正常嘅人都會諗一諗先。 唔係，你記唔記得有一日有一次係路人甲？你記唔記得有一次路 咩？ 唔係，有一次你記唔記得路人甲係話俾我哋聽，佢喺呢個節目攞住支麥話俾我哋聽，投票嗰個人係其實半年前已經決定投俾邊個。 系， 而呢一个发现， 我呢个就唔系策略选民。 而呢一个发现就系， 半年前都有人策略咗。 No， 咁你唔睇啲民调点样觉得自己策略啊？你唔知边个，你唔知边个会出嚟选。 系啊，佢策略就一定系睇到最尾一日嘅。 系啦，嗱呢一个就即系已经正正系 oppose 咗阿路人甲呢几十年嚟啲政治生涯呢啲经验，即系佢吸收嘢错。 系啊。 时间又唔多上嚟啫，唔好咁讲。 唔系，但你尾后譬如睇翻民调，即系每个钟头嗰啲投票，其实尾嗰几个钟头系超劲噶。 系啊，今年系咁样样。 咁啊，应该摸定你头先讲个 percent 咯。 咁又冇唔会摸定？ 你但系问题有，因为你之前有好多人已经提咗票啦，投票啦嘛。 继续，我输， 接受到自己啦， 我输。 唔系你啱，你啱，女人啱晒， 我输， 女人啱晒。 系啦，咁整体上四成五啦，即系45.几% 啦。咁而其实喺非建制派咧系再多啲嘅，非建制派咧差唔多成50%嘅，49.几% 嘅。咁喺建制派嗰边就39%。咁即系话咧喺 建制派都要， 建制派都好多，系啊，佢哋都话 佢哋咪收 order 呢样嘢真系要谂谂，嗱呢样嘢真系要谂谂， 系噶，系几有趣噶。 系，哎呀，好得意啊！我就觉得好得意啦，呢啲点解你唔笑啊？ 我唔觉得得意咯， 我觉得好得意喎。 咁你觉得咩？ 系你继续啊！ 你继续讲，讲到我得意我就咪得意咯。 OK， 咁跟住之后嗱，其实呢一样嘢我觉得最得意嘅地方就系足够令到所有嘅民意调查嘅预测啦，所有学者嘅预测啦，所有嘅 polling 咧都会错晒嘅呢个理由，就是、因为咧原来呢个世界上咧有一半嘅人咧系会喺最尾一日睇晒所有嘅 report 先至投票，咁你又点会系准呢？ 明 系 系啦，咁啊呢个系一个好 得意 嗱笑啦 ，OK 啦，唔使收货啦， 系系， 我笑我自己，唔系笑你嗰啲嘢。 系啊，咁跟住之后再睇翻嗰啲我哋有再分析下嗰啲策略投票嗰啲人嗰啲性质咧，其实就同大致上自己即系我哋设想嘅都相似嘅，即系咧都系啲 女人 男女又冇分别， 男女啲又冇分别， 男女冇乜，男女有 大同小异。 I Q 题嚟嘅。 即系你啲朋友咧，真系 真低质素， 都系挫住咗我思路。 系啊，笑得好捻开心。 原来呢啲先要开心，咁我真系唔好有趣啊！呢个 sorry， 系有乜唔同男女？ 男女关男女喺呢个系咪策略选民咧？关系就不大嘅，甚至年龄都关系不大嘅。即系唔同年龄层咧，佢哋系唔系策略选民就冇乜明显嘅，即系我哋叫统计嘅显著性。 老嗰啲又有。 即系老， 你有冇做先？ 有做，即系老嘅人，佢哋系策略选民同唔系策略选民嘅比例咧，同整体上咧就差唔多嘅啫。 嗯， 冇话老嘅人特别多策略选民，或者特别少策略选民。 明白， 系啊。咁但系 最多策略选民嘅年龄系 最多 后生系咪应该？ 年龄就系唔最多啊，咁都系啊最多啊，望望先，我唔记得咗。最多 搞错，应该滚瓜烂熟嘅喎。应该是30岁以下。 其实因为40至59岁香港的人口里面呢最多选民嘛。咁所以嗰度亦都是最多策略选民。咁其实就冇咩分别嘅。 答得好。 係啦。咁但係就我哋就睇到就係因为话大学生或以上嘅教育水准呢係会比较多啲。咁同埋 大学 係啦。 你知唔知点解支持本土派嗰人通常唔想读书。 咪大學生多數本土派， 咁同埋有一個係比較我唔知係同統計顯著係同統計有關嘅一種巧合啊，定係真係有啲解釋啦？就係9000-10000元收入以下嘅人，同埋20000至40000，你係1萬英鎊係嘛？你係咪叫話題終結者呢啲嚟嘅？ 秒晒， 即系唔捻识答，真系唔捻识答。呢我哋咧，其实搏击会嘅 page 咧，成日搞唔搞节目啊？你可唔可以叫我女人收声？唔紧要，继续。 OK， 你可以忍多几耐？我觉得你 EQ 话我唔喺度就收视跌嘅， 系同时间亦都话好多人多难唔做节目，我就唔捻睇。我话俾你听，呢个事实系咁样。你继续。 咁佢做节目唔讲嘢，咪 OK 咯？ 在度搔首弄姿，跟住除一件，得閒除一件，跟住除眼鏡，跟住抹眼鏡，跟住望下電話， 藍色衫嚟， 跟住喺度食下魷魚絲啊，飲下燒肉冰咁啊， 咁啊最 好啦， 咁啊最高 收視。 你繼續講， 你繼續講，係啦，咁啊係啦，我哋發現啊，喂，我講翻正嘢，我哋發現咧就係咧10000元或以下收入，或者係20000至40000元咧，咁就原來係最多係策略選民嘅，咁啊唔知個邏輯喺邊度，未揾到邏輯，係。咁但係個統計上就係咁嘅分別啦。 但係香港地嗰個人工、那個 range 嘅人最多嘛？ 都唔係嘅，我哋都 adjust 埋個人數嘅，即係喺佢喺選民上面系統唔係策略選民，佢嗰個特徵咧就係比較明顯嘅咁樣。 咁你係邊只？ 我都係10000元留下嗰啲。 嗯，幾好。嗯， 又英鎊。 繼續 路煲啊！咁跟住之後即係其實我哋會覺得總結上就係話嗰啲策略選民，但係啲收入較高啦，學歷較高啦，同埋一啲傾向民主派嘅人咧，咁佢就仲係策略選民。 係我係策略選民咯，所以 你係咯，所以你係。 咪咯，我10000。 O K， 係啦。咁而年齡分佈上面就冇咩關係嘅，即係可能係50幾歲或者20幾歲都得嘅。 係咯，嗱男女又冇乜分別。 即係譬如我聽咗咁耐，你頭先講嗰個即係所謂叫策略性選民嘅人數係多咗咁多，其實你怕唔怕？反為就係話，而家有個平台，又或者有呢一類型嘅平台，更加造成啲人就係根據所謂叫做個點講啊，個平台嘅數據，又或者根據大家討論嘅次數嚟決定佢自己嘅投票，而係反為忽略咗呢個平台準唔準，其實影響到佢最後雷動嗰下雷唔雷得到啦。 其實咧，咁多人係策略選民咧，係幾影響雷動計劃嘅成功率嘅，因為咧太多人雷動咧，就真係好難做嘅，即係。我哋会不过 点解多啲人雷动唔好咩？咁你掌握个数据咪好啲咯？ 即系譬如试下，我哋用翻股市去做例子啊。即系如果用股市嘅话，一个股价几多钱咁样？咁譬如话，可能而家大家觉得佢值10元嘅，咁佢可能仲有10元去交收，咁个价钱就稳定系10元啦。咁但系咧，如果突然间有单新闻出咗，就话嗰个股价要升啊咁样，咁大家都全部信佢升咧，咁其实跟住我问你估佢几多钱咧，你？多數都會錯，因為其實大家都會估多咗，結果就係比大家所估更高。咁調翻轉咧，亦都係如果你大家估嘅跌咧，就比大家比所想象中更低，所以其實就唔會估得中。咁而我哋喺香港選舉就唔係要攞曬所有票嘛，我哋要係好靚咁樣分啊嘛。 係啊， 咁你就唔會靚咯，即係你個分配一定唔會好咯。咁所以其實 如果喺原本嗰個設計上面，可能有十零20%嘅人係策略選民咧，咁其實比較容易做到嘅。咁但係咧50%咧，就其實已經開始困難。我哋反而可能會調翻轉勸翻走啲人唔好做策略選民。 即係所以你都覺得嗰、那個即係個 chamber effect， 反為而家越嚟越多人睇呢啲數據而投票咧，反而個 chamber effect 真係好緊要嘅。 係啊，會太厲害，個 rippling effect 會太犀利嘅。 咁有冇對策呢？定還是你哋覺得所以而家轉型就係話希望係一個大家公眾討論嘅平台，而 Rather 定一個策略性配票機器？ 我哋又未仔細諗呢個問題，因為我諗都冇咁快要用到雷動計劃嘅。 唔係啊，好快， 唔係好快㗎， 有你 啦，好快咋？而家就係講緊話使唔使泛民進行初選啊嘛？而家你哋不撚咗冚唪唥唔使選，你睇個雷動就夠啦，嗱睇我聲立就夠啦。 嗱，你有聽俾你我就唔咁講啦，因為咧我哋係會覺得成個雷動計劃有三部分㗎嘛，第一部分應該係大家有協調先， 係啊， 係咯，即係初選咯。 咁協調唔到初選啦，係啦。初選之後都唔得，即係又唔協調又唔初選，咁先至要被迫即係用一個比較差嘅方法，就係、是、用雷動計劃嘅即係策略投票去做嘢啦。因為策略投票好多效副作用噶嘛，即係上今屆都見到啦。即係 實際上就而家都唔覺得會有人覺得初選係有辦法啊嘛。 咁可唔可以話？ 咁啊，即係睇下 邊個唔參加初選，你第時一定唔喺雷動嘅 list 咁。 嗱呢個問題真係問得好啊！你真係要做啲政治決定嘅時候，你有冇會做咧？即系等于上次就系话咁啱得咁巧，你讨论嘅结果就系本土派就唔纳入我呢个雷动要救嘅人嘅范围里边。 后悔啦！ 喂，问我一百次，就算我话呢样嘢系唔系我心水都好啦，呢个都系一个政治决定嚟噶。 咪咯， 系 你知嘢要人负责噶，你唔可能餐餐就系话，因为公众讨论嘅结论就系咁样。 要人哋投俾你咧？ 系咯。 如果你话要政治决定嘅话，又唔知道香港究竟边个人有权或者有能力做呢个政治决定？ 有啊，戴耀廷咯。 嗱，佢就俾人家攻击嘅对象啦，就系啦。 但系 咁你去到最后 呢个系负资产啊嘛，自己 就用尽呢个附加产， 继续产咯， 继续 做产咯。 咁你唔可以下下都为个人做产嘅，我觉得。 但佢生出嚟就系有呢个责，唔系历史责任啊嘛。 咁惨生出嚟有个历史责任做产， 拯救宇宙啊！直头。 但系就系佢呢一剂搞到刘墉选。选到得7000票， 你食咗饭好翻啊！ 我冇话佢唔好，但系好嬲嘅，其实嗰嘢你知唔知？ 我梗系知啦， 即系大家相拥痛哭喺个电话度，最衰都系你啊！系啊，其实我唔小心嘅啫，最衰都系你，任同你玩咁样啊！电话你知唔知啊？ 跟住饭都唔食咯，跟住隔咗去完巴黎，去完欧游翻嚟先食咋，嬲 啊！你都唔知啊，肥仔几呢排几咁寂寞难耐啊，四周玩倾偈啊，所以呢扎嘢好得翻，梗系啦，大家要大家孤独啊嘛，要搵啲睇有冇嘢搞啊嘛， 唉，何必咧？ 系咯。所以唔系一个好方法嚟呢个， 唔系一个好方法。 不过要有嘅方法啫嘛，即系有把剑摆喺台面，唔系一定系要斩人噶嘛。咁摆喺度，咁希望大家因为呢把剑嘅缘故，即系可以大家冷静啲，即系倾下啲有用嘅嘢。 嗱，又实际啲问你一个问题啦。如果你觉得呢一个系一个收集意见嘅公众平台，你雷动嘅方向会唔会开放俾人讨论？会唔会有啲 feedback 俾你哋？你哋会 take 到咧？因为嗱，老实讲啦，即系我呢啲咁多口水嘅人咧，就硬系可能对你啲嘢好多 challenge 啫吓。咁我点样去接触你哋，可能俾到意见你哋咧？ 所以就系我哋正话啱啱倾到个平台，即系议政平台嗰样嘢，即系我 大台咪， 即系咧，我哋一班人一百人谂咧，都系谂唔晒所有嘢。 系啊， 即系譬如好似今次做个非正式问题咁简单嘅，我啊真系冇谂起梁耀忠要摆喺呢个佢哋两个即系 要负责 嘅系啦，要负责嗰样嘢，即系数到咁远嘅原来，咁可能戴耀廷都关事，即系戴耀廷选到佢哋入去，咁其实都系一个问题咁样。 系噶，跟住可能戴耀廷阿妈阿爸 系咯， 一日都系衰啦，一日都系衰啦，系咯， 系咯， 你睇下又去英国白几唔啱。吓、啊、做公务员生咁嘅女啊，又港独又成港英渔业系嘛？ 但我真系想话咧，啲人真系问我，佢问我妹嚟， 你靓佢咁多，点会啊？你最多都大概廿几年啫嘛。 一就问我老豆，你冇生过呢个？ 你老豆真系本事啊，生都冇生嘅。 咁个答案系咩咧？ 冇喎，应该。 咁谂下谂下，应该都系冇， 应该冇。 嗱，如果我唔记得，又我错啦吓。 有啲犹豫咁答 系咪？唔系，我同佢真系都唔似啊。佢高过我，又大只过我。 系啊，系啊，系啊，佢真系好高。 系咯， 系 系 系咁，唔系关 事，唔关事。 头先系啦，头先讲紧就系话你会唔会开放俾公众讨论你呢个乜嘢？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好啦，你下一步嘅发展究竟系将呢嚿嘢即系寄生翻喺个嗰、那个 chatbot 度啊，即系喺个 telegram 嗰度啊，定还是系有更加多嘅途径去接触唔同嘅人呢？因为嗱，呢个问题其实我系针对翻你上次最大问题嗰样嘢咧，就系、是。真係 input 嗰啲人去少，例如係咩呢？譬如如果係更加多所謂自稱策略算選民嘅人，佢哋反為唔係淨係睇你個結果而投票，係、按照住自己嘅意思投咗票，再 feedback 俾個機制，你後面嘅 projection 要做得更加準啊嘛。咁問題就係話，你而家點樣先可以突破呢個框框？就係話你原本你所謂叫做喺呢個框架底下預計到人呢，要用翻嗰個 telegram 去做啲 input， 又或者要做啲 discussion。你而家有冇辦法有第二個方式去俾啲人參與先？ 暫時都其實呢個係一個技術問題嚟嘅，即係究竟有冇邊個平，其實係一個問有冇一個平台，即係一個技術平台可以做到呢件事。咁、我哋而家就係因為各種原因就揀 Telegram 啦。咁、但係 Telegram 最大缺點就係唔夠人用，唔夠多人用啦。咁、其實喺世界上仲有好幾個好大嘅messaging 嘅平台啊，即係譬如話WhatsApp 啦，或者係Facebook 啦，或者係iMessage 啦。其實佢哋是但一個呢，如果有啲好似 Telegram 咁嘅 bot 嘅 API 俾我哋用嘅話呢，其實已經可以做到好多嘢㗎啦。咁但係呢樣嘢今日未有，但係呢我即係我做呢行我就知道呢，其實呢件事一定發生，爭在係講緊幾時嘅啫。佢哋都係諗緊一個 revenue model 先至諗掂咗先出咁解咋嘛。所以其實呢件事一定會發生，咁但係幾時發生就唔敢肯定。 其實呢我又俾竅你啦，你如果想 Telegram 多人用呢，你試下 cut 曬嗰啲咩大搖亭啊、梁振英嗰啲政治人物嗰啲頭出去做 sticker。 有㗎啦。 有 曬。 咁我唔知係咪有晒，梁振一定有囉。 係囉。 我覺得 你 Donald Trump 我都用好多囉。 Donald Trump 唔係香港人㗎嘛。你要俾啲人啲 incentive， 點解我用你嘅即係用你嘅 chatbot 㗎嘛。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係咪就係話你 WhatsApp， 係咪啲人因為你而家講嘅問題就係點解啲人唔用 Telegram， 因為啲人唔裝㗎嘛。問題就係話你如果要有一個 incentive， 我一定要去用嘅話，咁我梗係會裝啦。所以我觉得呢个问题你又兜緊圈问自己，就係话 因为其实最惨係 WhatsApp 佢又有进步。因为以前我哋用 Telegram， 因为佢可以 attach file 或 attach 所有嘢嘛，即係我哋做嘢 嘅方向啱啲，呢个方向 做嘢嘅时候係好方便嘅。但係而家 WhatsApp 都得啦，咁呢次又 shift 返去做用 WhatsApp 囉。 即係真係要用嘅人呢，无论你係整个乜嘢 software， 嗰啲人都会做㗎。问题就係话佢呢个 software 究竟接触面够唔够广，係佢本身嘅 feature， 就唔係话究竟你呢個民意平台會唔會喺第度？而係就係話你，因為而家都係一條 link 嚟嘅啫嘛。咁如果除咗唔係一個 feedback， 可能係譬如你可以將 discussion 嗰部分拆出嚟擺上 Facebook， 咁得唔得咧？ 其實擺上 Facebook 係得嘅，不過擺上 Facebook 缺點就係我哋驚容易俾人哋扮幾個人啫。即今日已經有，其實 Facebook 係有 both feature， 不過佢會容易攞開到新 account 啊嘛。咁你。如果係作為投票嘅話， 就電話 就好咯， 即係跟一個一兩個啫嘛。 係你電話你，除非你真係好有錢又好有心，你先要開十幾張卡嚟 jam 我啫。咁但係你 Facebook 你可能開好多 account， 我想機械開 到。要多啲增加多啲 features 咯。 係啦，其實如果講緊兩三年 time frame 咧，我就幾樂觀嘅，即係呢啲技術總會 proliferate。 但 WhatsApp 又加好多嘢喎，而家又可以貼圖啊，又可以寫嘢啊，咁樣。 其實佢喺度，佢其實 不斷喺度， 其實根本喺曬度。根本就 追得快啲喎， 系啊，不過啲人佢唔出啫嘛，佢係等緊一啲嘢唔出，我唔知係等緊啲咩嘢。 咩嘢出啊？ 我覺得佢係想等個， 又喺度講埋啲笑話話你聽，呢、這個人真係好鹹濕嘅。你聽下，你聽下，佢係有心等緊啲咩出啊？咁樣有語氣嘅呢個嘢，我聽咗好多次，一講出呢啲嘢，佢零舍興奮嘅，我唔知點解。 即係等緊咩啫？ 嗱，呢個我又諗唔到你諗嘅嘢。 係咯，呢個真係屈啦，老屈。 我覺得你可能有咁諗，而你又好敏感聽到。 算吧啦，等紧咩出 啫？唔系，即系佢可能佢谂紧个 revenue model 啊，即系佢谂紧呢件事 revenue， 谂紧点样赚到钱啊，即系点样可以整到个 bot feature 出嚟？佢又唔好似 Telegram 谂住赚钱啊嘛，佢想赚钱啊嘛，佢想赚大钱啊，咁但系点样可以赚到钱咧？佢谂紧呢样嘢，佢谂掂咗就应该会出嘅啦，即系技术上冇困难，谂掂就出啫。 唔系嗱，呢、這个你讲到呢一样嘢咧，其实系一个几好引子嚟嘅。咁你公民数据仲有冇嘢补充？ 我想讲埋个嗰、那个 report 最尾嗰个数啊， 我都未得。 仲有个最得 吓，呢个应该最得意嘅 啩。一百姓内， 实际上究竟喺嗱啲人成日问雷动计划影响几大嘛？咁、雷动计划嘅影响就应该话佢影响到一个投票嘅人根据雷动嘅建议去投咗票， 又唔得住得。 系啦、又谂住投第二个，变成咗睇完你建议啊，投你跟你投啦咁样。结人有几多咧咁样？咁、我哋就即系推算翻出嚟咧，就其实雷动跟随我哋雷动升立去做建议嘅建议投票嘅人咧，大约70,000+度。咁而跟即系如果系跟当中有40,000+人咧，就系跟超区嘅建议投票，而有60,000+人咧就喺地方喺雷动其他嘅地方选区里边建议投票。咁所以就其实就系即系讲紧200,000+人里投票里边有70,000+人系跟雷 动。好多啦， 系。 但唔觉得得意咯，我觉得好正、啊。 其实多嗱、如果我觉得多咧，喺超区就、就喺超区，我觉得唔系 game changer 嚟嘅，系啦， 几十万票， 系啦，即系绝对唔足以令到阿涂谨申险胜嘅。 但你除翻开嗰五区，即系每区有10,000+票咧，其实已经系超额完成，系咪咁理解咧？ 系啦，如果系分开五区嘅话咧，其实就有足够拉到最尾嗰个直上嚟嘅能力。 但嗰时 Benny 就话希望有20,000+人用噶嘛。 系啊，我哋想多啲嘅。我哋如果呢个数就唔 两样嘢，20,000+人系会 feedback 啫嘛。但系嗰雷霆救兵系每区10,000，即系50,000啫嘛。咁你而家出嚟个数系70,000+啊嘛。即基本上是超額完成咯， 系你都系咁理解嘅，即嗰阵 好好咧，开台得几百，即吓到我哋滴晒汗啦。 系啊，系啊， 咁你而家开心未啊？ 几百几千噶咋？你记得嗰时开头？ 记得，你而家开心未啊？咁样 我唔开心， 即都唔得意， 太少， 即都系唔得意。 系 嗱，转头翻嚟会讲一样嘢咧，就系头先你话个大数据，因为你提到一样嘢就系话嗰啲 chatbot 又或者嗰啲 messenger service 咧，究竟而家点样赚钱？因为好耐以前咧，你记唔记得我用 ICQ 或者用 Hotmail 啊 MSN 个年代，其实喺 iPhone 出嘅时候都有啲 app 去做呢啲事。问题就系话嗰啲 app 通常都弹广告出嚟噶嘛，咁你就知道究竟嗰啲 app 点营运，因为嗰啲 app 唔使钱啊嘛。咁就透过你可能 log in 咗，又或者你用紧个 messenger service 咧，佢就可能个 app 里边弹一个广告出嚟，就话俾你听，原来呢个 app 本身有广告弹出嚟嘅，咁可能会睇一个 impression 会可能有几多钱啦。咁以前系咁样做嘅，但系问题当全世界都系钱，全世界银行都水浸嘅时候咧，就个 developer 都觉得自己可以afford 一个咁嘅 service 吓、就算本来 WhatsApp 话唔收钱嘅，后屘都发觉唔系、哦，即系Android 咧，你都可能一年要俾$1美金咁多、哦。咁你既然嗰啲嘢都唔系赚大钱嘅时候，你点样可以令到呢一啲嘅 chatbot 变成一个搵钱嘅工具，从而去 modernize 佢嘅 features 啊，又或者系增加佢嘅渗透率咧？嗱、呢啲就系我哋一阵间会嗰节咧讲嘅所谓 big data 啦。下一节翻嚟。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